廣告呢，它是一個攪拌機，有文化上邊的東西，有消費上邊的東西，有美學的東西，有音樂，就很多東西是涉及到你的態度。我們在邀請不同的客人，他們跟我們 share 他們的生活態度、工作態度，在這個所謂的攪拌裡面，他們有什麼小哲學、啊、 由6月12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點新聞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什麼都有哲學。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0日，专家建议入境人士完成接种疫苗，检测有抗体，检疫期可缩短。 专家认同接种年龄降至12岁，称副作用轻微。 本港增4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国参议院通过科研法案应对中国挑战，中方称坚决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十号星期四的朝早八点十分来到，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讲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我见到呢，话在上个月尾开始，其实都见到一些的发展商，不同的商界呢都有一些的抽奖，希望呢是作为一个的诱因，打疫苗的诱因，吸引更加多人呢在这段时间呢出来是打针的。见到疫苗的预约数字呢都多了，现在就话大约每日呢平均都有2-3万人左右。整体来说呢，两款的疫苗呢都比之前的预约人数呢是多了的。见到昨天在立法会呢，有议员都提到有关于这一类的疫苗诱因，推了这么多的譬如这些商界又推过，政府又推过出来，商界都涉及一些比较大的疫苗诱因，好像抽奖啊、送楼、现金等等。有没有些东西可以政府都再做多一些的呢？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早晨。早晨，容海恩。 Hello， 是啊，萧乐文。 是，听到容海恩。 Hello， 都 是啊，整体想问一下，即系而家见到尤其是上个月底起开始啦，见到有唔同嘅商界人士陆陆续续都推一啲抽奖之类嗰啲诱因出嚟啦，见到嗰个预约数字嘅上升，都系咪你哋预期之内咧？算唔算系理想咧？喺呢段时间话要配合成个政府更加多人出嚟打针嗰个行动。 其实我哋见到今次有咗诱因之后咧，市民打疫苗嘅意欲系高咗嘅，即系睇到个数字其实反映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一路都讲紧啦，点解政府咁耐先至叫商界提供诱因咧？其实可以早啲倾。如果我哋话二月开始接种，应该二月开始谷噶啦嘛。佢琴日喺我个答复，喺我即系同特首个口头质询嗰度，亦都系问翻个接种个提供诱因嗰方面啦。咁佢哋都冇乜讲到解释到点解咁迟或者咁迟先至鼓励商界去做，佢自己又唔做，这个其实都唔系第一个去问佢点解政府唔肯落水或者唔肯俾一啲嘅诱因俾市民去打。咁样我觉得政府其实可以，其实一早可以早啲同商界佢哋倾啦。如果系嘅话，因为琴日佢个答复度讲到最有效去接种疫苗嘅时间就系二月开始啦，至到八月，其实半年时间。咁样亦都系最有效咁去做一个嘅免疫屏障啦，令到大家群体有个免疫嘅效用啦。但系我哋睇到好似而家有啲迟咯。如果我琴日同啲公司同事亦都计过啊，如果打完一针，跟住再打两针，如果再迟少少，其实都已经过咗八月噶咯，因为都要隔咗28日啊嘛。咁所以都。 都要睇翻，即係我覺得政府要檢視翻點解咁遲先至去提供誘因咯。 嗯、 就算而家唔係政府做好，唔緊要啦。其實邊個做都好啦。而家商界特首都計過出嚟，原來所有嘅呢啲誘因加埋都有億幾嘅咁樣。咁、我覺得市民都係睇到啊，佢哋可能之前都係觀望緊啦，不如遲啲先打啦咁樣。咁、可能今次商界提供完誘因之後，令到市民都提早咗打咯，即係令到之前可能對打針啊，或者對副作用有懷疑嘅市民都提早打都唔緊要，其實都係咪都會打㗎啦咁樣，都會提早打。咁當然而家政府再提供多啲數據啦，包括研究啦，就將個疫苗個打針嘅年紀就降低去到12歲啦。咁、我哋見到都係慢慢嘅措施，令到更多市民去接種。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鼓勵嘅，但係政府都要喺呢方面提供翻多啲健康嘅數據啊，或者數字啊，令到市民都可以家長都可以令到適宜俾小朋友去打咯。 嗯，同埋譬如二月嗰啲係過咗去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啦，有冇啲嘢可以再做多啲咧？除咗數據之外提供之外，我見你好似有提到關於安心出行呢個都可以。同抽獎掛鈎，呢個係點樣嘅個諗法係？ 其實我係咁諗嘅，我而家見到商界都一呼百應啦，都有十幾廿個商界都出嚟話：喂，但係我自己有抽獎啊！咁但係各自喺自己個平台嗰度表述嘅，同埋唔係一個嘅一站式嘅平台，我覺得市民嚟講咧，如果佢哋真係要逐個去處理，係都要花幾個鐘嘅時間啦。你要揾到條 link，你要揾到個連結，揾到自己合唔合適，有人要自己去睇完講解咁樣，即係我邊咩群組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自己唔俾誘因咧，會唔會都可以利用啲科技？例如而家大家都有安裝400多萬人都安裝咗安心出行啦，係咪喺嗰度又可以 check 到你有冇打針？打曬兩針嘅市民可以即刻參加大抽獎咧？咁樣我其實政府未必要同全部商界傾得掂嘅，同一兩個傾得掂都可以。嗱，一嚟又可以谷到你個安心出行，大多啲人用；二嚟又可以幫到啲人容易參加大抽獎，何樂而不為？其實真係一石二鳥咯。所以我覺得可以，如果可以利用科技嘅話，政府雖然喺誘因上面、俾資源上面或者錢銀上面冇落到水，冇俾到呢方面，但係都可以善用翻今次大家同心協力，無論係商界或者官商一齊合作嘅底下個協商之下，都可以令到成件事做得更加好咯。 嗯，嗱，各位觀眾聽眾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頭先容海欣就提到，係咪可以喺安心出行嗰度？反正而家都有400多萬嘅下載量啦，係咪可以喺呢一度配合埋，即係而家啲嘅商界提出一啲誘因咧，自動喺嗰度啊睇到個記錄，你係打針嘅時候就可以做埋一個嘅抽獎，更加方便咧。咁大家亦都唔需要睇而家市面上好似好多呢一啲唔同商界嘅誘因出咗嚟，可能有啲亂嘅情況。咁呢個會唔會更加方便咧？打你1872311，1872311講下。繼續問下容海欣啦，因為見到其實政府之前都幾。強調就是即係呢啲誘因係商界提供嘅，咁不如就商界自己做翻呢一類嘅工作啦，即係政府嘅角色咧，好似就即係擺輕一啲咁樣嘅。如果做咗呢個安心出行，幫佢哋可能做一個類似統籌嘅角色啦，將嗰啲商界啲誘因擺埋曬一齊，或者做一個平台，等啲人係更加方便去抽獎嘅。呢個成個政府嘅角色會唔會又即係介入得多咗咧？又？ 我咁可以做成一個促成者嘅角色咧，其實政府一路都想講佢自己係一個好完善嘅促成者。當然我哋理解啦，即係政府已經做咗好多喺抗疫上面，無論係檢疫啊，或者係揾同我哋揾針啊，去即係去講個健康個評估等等咧，都做咗好多。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做得更加貼地，更加接近民心咯。尤其是而家當咁多商界都肯響應嘅時候，可能我哋睇到第時會仲多噶嘛。例如我哋新民黨都響應。咁可能會有其他黨派啊、其他架構機構都響應，希望提供誘因俾市民去打針啦咁樣。咁可能都想，其實大家都係想將件事做好嘅。咁但係當大家都見哇咁多，反而市民會覺得啊、哎，我想都你覺得麻煩咧，唔搞啦咁樣，唔參加一個好過全部都唔整啦，費事煩啦，都係覺得費事煩，都唔會中嘅咁樣。咁我覺得反而可能會怠慢咗咯。即係如果政府可以喺呢度提供少少嘅便利，令到市民方便嘅，我覺得市民都係會支持同埋會係都覺得政府今次都係算做得貼地，都係快速個反應咁樣。咁所以我 見到昨日啊陳肇始咁樣答我，都其實我理解嘅，咁我問得幾突然嘅，但係都希望佢翻去諗下啦。我第二次我之後我見到阿司長，我再有同佢講一次，見到張建宗司長再有同佢講一次，都希望佢聽到，希望政府喺呢方面都有啲反應。就算佢唔用安心出行，覺得麻煩，你俾個網頁大家一齊有個共同嘅地方都睇到，起碼容易啲啊嘛。而家都係靠唔同嘅報章啊、其他平台去做，咁我覺得咁樣又散又唔齊全。咁不如政府你還掂同商界傾噶啦，呢啲都係政府知道嘅抽獎嚟嘅，你係發牌俾佢嘅。不如你一次過喺網上公布曬，咁大家有個安心，大家申請都容易啲咯。 係咪預期其實即係我頭先咁講，即係你只要裝個安心出行，又知道你有打針打曬兩針嘅記錄啦，咁就自己就自動去做一個抽獎。你個諗法係諗住係咁，唔使再做嗰啲咩登記嗰啲噶嘛，係嘛？ 咁市民都要 click。或者自己申唔申請嘅，即係市民自己自愿性申請，有啲佢覺得我冇需要呢樣嘢，咁留翻俾其他人啦咁樣。我諗都有個即係有個選擇，你1、2、3、4、5，你揀邊五樣啊咁樣，咁佢俾個選擇性個市民，佢係咪揀曬五樣，定係揀其中一兩樣咁樣咯？ 之前有啲話即係長者可能未必咁適用咧智能電話，甚至可能唔用智能電話啦，咁佢哋用唔到安心出行噶咯，咁你嗰個集中抽獎嘅方法就未必受惠到佢哋咯，係嘛？ 所以而家其實我哋嘅地區辦事處都係幫緊長者去做緊呢啲嘅，即係如果長者有人嚟話，我哋想參加，但係冇辦法，咁佢哋都會嚟，我哋啲辦事職員都會同佢喺網上同佢申請咯。咁呢個都係幫助市民嘅一個服務啊嘛。咁但係而家就依賴曬我哋嘅地區辦事處，當然唔係話人手不足啦，但係我哋都係想便利翻市民。嗱，如果你去安心出行做到，起碼減到400萬人，唔使填紙或者唔使自己上網做，又方便咗。咁我哋服務老人家。家嘅又容易啲，服務啲冇安心出行嘅市民又快捷啲，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幾方面都係做好咗件事咯。 但冇智能電話，直情用唔到安心出行咯，真 係。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哋有啲填紙噶嘛，即係喺出邊冇用安心出行嘅市民都係填紙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可以用網上繼續登記噶嘛，佢唔係一定要安心出行噶嘛。 即係兩個方法一齊用。 係啊，係啊，兩個方法一齊用，兩個方法都登記到噶，冇所謂嘅。最緊要商界同政府講到合作啫嘛。 好啊，唔該曬容海欣，同你傾到呢度。 容 海恩咧就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寻日咧亦都见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讲到话欢迎商界提供一啲诱因啦，咁亦都话举办抽奖活动咧，政府有两方面可以协助嘅，包括就系话加快处理嗰啲抽奖嘅牌照啦，咁另外都话会协助咧核实中奖者咧系咪已经系接种咗疫苗啊，呢两方面系可以政府做噶啦，咁除咗讲到诱因之外咧，亦都有议员问到啦。在疫苗接种方面会不会有一个的时限呢，如果过了某一个时间才打疫苗又会不会是未必是免费呢，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先讲一下为什么看这排即是在这么多诱因出了台之后的整体整个预约情况，你自己怎么看这个？ 近排嗰個嘅數字係有上升嘅，有啲講法甚至乎升咗40-50% 添。咁嗱，我自己其實喺五月五號咧，其實我喺立法會嘅時候，其實已經當時都有提過，即係提供啲誘因嘅方法啦。有印象都係。咁啊，你知道電子消費券，我哋啲業界就好支持啦。咁其實知道政府其實差唔多七月下，而家應該下月度咧，差唔多會推出嚟嘅啦咁樣。咁我哋嗰陣都提過，會唔會喺七月份喺電子消費券推出嚟嘅時候，俾多3000蚊嗰個電子消費券做誘因，俾啲人去打針啊咁樣啦。點解當時候會咁提呢？就係其實我哋見到個數字咧，其實不理想嘅。如果你係能夠有針供應嘅話咧，嘅國家或者地區嘅話咧，香港差唔多係當時候係排第尾嘅打針率。咁而嘅唔打針嗰啲朋友咁有好多嘅因素嘅，我相信可能即係喺嗰個醫療上面嘅擔心啦，係咪喺時間上面嘅擔心啦，即係等等嘅話咧，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故事咧，即係喺比較早啲咧，現有啲誘因嘅方式咧，俾啲朋友去打針咧，其實我相信我都係投咗兩三位嚟㗎啦。OK， 咁嗱，咁近排其實好高興啦，你見到其實即係市面都好熱鬧，都好多善心嘅人又話要出，又捐樓，又捐黃金，又捐現金，又起飛，咁乜都捐齊，即係其實希望啲朋友咧，即係可以盡快打針。咁我係感激嘅。咁而事實上咧，大家要知道，而家全世界咧靠呢個打針咧去對抗呢個疫情，希望恢復翻佢哋嗰個地區嘅秩序啦，同埋佢個經濟話咧，呢個係唯一嘅方法。 盡快打到70%啫。咁、所以其實全世界而家都要就鬥快打緊㗎啦。喺美國喺英國嘅接種率咧已經去到59.幾，差唔多60%。美國嘅話咧都去到50%㗎啦。咁啊，歐洲嗰邊40幾%，但我哋香港仲係20%。咁你可以知道其實即係雖然近排就好翻啲啦，因為其實好多優惠咧，咁我相信都鼓勵咗一班朋友咧出去接種打針，包括有啲放假咁放兩日假咁樣。咁但係你問我，咁作為一個議員嘅話咧，即係我都盡喺呢個時間，我都要提一提政府啦，千祈唔好太高興，見到近排成績好似好咗少少，又放慢咗個手腳啦。因為如果假設到最後尾，其實我哋達唔到70%嘅，原來打到50%，其實等於我哋大家其實冇意思打唔到嘅，所以我哋要提政府咧，喺而家呢刻你應該諗定，到時候有啲咩方法，如果都達唔到70%嘅打針率啦。 咁即係話你係咪都見到而家市面上頭先你講到好熱鬧，即係好多商界提出一啲嘅誘因出嚟，所以你之前講話原本個方向都係獎勵多啲嘅，而家就另一個建議啦。如果某一個時限之內係啲市民未打嘅話，之後想打咧，可能就要俾錢，即係另一個方向，即係所謂懲罰方面多啲喎，係咪咁樣咧？又 我覺得其實作為議員嘅話咧，即係我哋一定要防範於即係未來啦，即係如果你見到件事咧，即係等於好似我五月頭講嘅時候，其實冇乜人提出嚟話要有因，甚至乎阿梁志祥最早走出嚟講嘅時候，仲俾啲人話添，係咪咁啊？但係事實上，你點會估到啲香港人即係真係其實嗰把針率嘅意欲其實真係唔高咧？全世界你見到啲人個個知道有針打啊，個都唔去打嘅。你見到印度嗰啲嘅話咧，直頭佢都冇針打，想打都冇得打嘅，係咪？而呢個疫情嘅話咧，你都知道喺台灣一個好嘅例子，佢控制得幾好啊，係咪？今次喺廣東省都係一樣，之前控制得幾好，但係當佢哋一爆壞爆起上嚟嘅話，你見到其實係你想打針都嚟唔切噶啦！而家你喺台灣，全部啲經濟又停翻曬噶啦。我哋香港其實好多嘅市民其實經過四輪嘅咧，嗰、那個要停業嘅情況話咧，大家知道一停嘅話，大家我話普通市民啊冇嘢食啦，有好多朋友連工都冇得翻嘅。咁所以嗱，點解你嘅重點就係點解話你而家個個講緊為獎勵嘅話，你會調翻轉就會講話喂咁，其實會唔會要罰啊咁樣？我而家講緊係一個將來式嚟嘅。 Okay. 你話如果為今次獎勵之後，哇！好快就已經打咗70%，咁當然其實就唔需要啦。亦都係等於我5月5日嘅時候，我嗰陣時講話要獎勵，有啲人同我講話其實使咩獎勵啊咁樣。但係事實上，你見到嗰個幾月之後，大家發覺到已經唔對路啊！如果唔獎勵嘅話，個接種率咧，全世界包尾，咁到時候個個嘅經濟體咧已經恢復翻，旅遊已經恢復翻，所有經濟恢復翻，淨係香港就突然之間又好似今次台灣嘛停咗之後咧，佢啲人又唔出得嚟，你又入得去，我哋大家係咪想係咁咧？咁所以。我諗其實政府要有防患於未來， 即係你個前設係，如果真係到時都打唔夠70%嘅，即係做唔到一個群體免疫嘅，先至有一個即係類似懲罰嘅形式，就係、是、啲人之前唔打，而家想之後想打嘅話，就要俾錢啦。有冇話係俾全費定係俾半費定係點？有冇一個具體諗法嘅呢、這個？ 嗱，我諗其實具體諗法其實政府諗翻啦。咁嗱，我覺得其實另外一點，大家都要知道咧，喺嗰、那個今次打針，我覺得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嚟嘅。咁嗱，我唔會好似某啲人講話，你打針咪要收錢嘅，講呢啲咁嘅説話，其實冇乜意思，係咪？咁啊，但係其實今次打針其實一個好嘅公民嘅課嚟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是、你要知道，唔係淨係我打咗，你唔打香港就冇事，係咪？要大家講明咧，打到70%嘅。系咪？咁點樣打70%？呢、這個其實我哋就算有60%嘅人肯打，有40%堅持肯打，其實我哋完成到呢個工作，成個香港都搞唔掂。咁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咁點樣去鼓勵到，或者為去令到其他啲人一定會做咧？咁樣即係最好就嗱，我之前其實我有哀啦，有氹啦，有錢球啦，其實都講過好多啦，係咪？咁啊，而家亦都有提供啲誘因啦，係咪？咁。如果都係做唔到，我哋咪就放棄。咁香港大家原來真係唔肯嘅，咁我哋由佢啦。我哋60%，等佢攻入嚟啲病菌繼續攻入嚟，就攻入嚟啦。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我哋整體香港其實要行嘅路啊。Okay. 但暫時睇個趨勢， okay. 你覺得要去到70%容唔容易咧？去到即係啲疫苗中心山之前。 洛文讲真咧，如果容易话，我琴日就唔会无端端弹佢咁嘅嘢出嚟啦。 有几大机会咧？又咁讲你，即系而家20%啊嘛，接种率系。 你見到英國其實之前都打得好快，你見到佢一去到50%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停一停。你睇新聞知啦，美國都係佢開頭都打得好快，一去到40幾50% 嘅時候咧，佢哋都開始要突然間要諗啲方法。開頭冇誘因嘅，你睇清楚佢哋，佢哋打到某一個率之後咧，其實有啲人真係停滯咗。 佢就係唔喐噶啦。咁你問我，我而家我自己嘅評估好擔心，即係當去到某一個時限嘅話咧，其實會停滯。咁但係我唔希望政府去到嗰剎那先再諗方法啦。咁你早少少講俾啲人聽。咁嗱，啲人其實嘅意欲嘅話咧，我諗其實幾個原因其實唔大啦。第一就係覺得喂，其實而家香港 touch 好冇乜事啊，所以其實啲人好似唔係好覺得冇乜嘢咁樣啦。第二就當然之前政府解説嗰只打針嘅話，這個又話好似一又又死幾多人，嗰、那個死啲人搞到個個都人心惶惶啊嘛。系咪后屘先发到？原来其实全部都冇直接关系嘅。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令到啲人其实唔系好突，唔系好急，觉得冇乜事打针。但系你要知道，即系其实喺过去咧，就算中咗啲COVID 嘅话咧，好翻嗰啲朋友咧，其实有好多都个肺听讲系伤得好紧要嘅。咁、okay, 政府呢啲都要讲翻多少少，令到啲人唔好再喺度等咯。因为我哋唔尽快打到嗰啲针，我哋其实要恢复翻我哋嘅经济体嘅话咧，其实好困难嘅。 系，但系头先你讲到话，真系如果真系日后啊，我过咗嗰个接种中心开放嘅日子，我真系想打又要俾钱嘅时候，会唔会反而令到啲人咁？我不如就唔打啦，咁就永远就停滞喺一个位噶咯，永远都唔够七成噶咯。 我諗其實呢個可能舉個例子咧，好似戴口罩咁，開頭嘅時候大家反應都好大，有多甚至乎覺得個人身自由喺美國好多外國其實都有乜例子啊？英國點解英國個率爆得咁緊要，有咁多人不幸離世？其實唔戴口罩嗰、那個傳染率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香港控制得咁好，其實戴口罩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去保護我哋嘅。咁過去嘅話，佢最早期嘅時候，其實口罩係冇講俾你聽，如果唔戴口罩有咩懲罰嘅。但是後期的話你也知道啦，如果你而家唔戴口罩的話，政府講俾你聽，其實你有一定嘅懲罰喺度。 我驚反而令到啲人唔出嚟打就係、是、之後嘅話想打都。 我嗱頭先我舉個例子，戴口罩就係、是、當有日你試下，咁你啲人可能去啲會唔會啲人全部唔出街？ Okay, 你戴口罩，你唔出街咪得咯？係咪？咁我相信政府喺行政措施一定有辦法俾做到嘅。不過都係講嗰句啦，最好大家都係盡公民責任，好好地，即係哀求、請求同埋氹啦。如果但係去到必要嘅時間。其实都没办法。 好，时间快，时间所限，倾到呢度，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英国，准备出席当地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拜登在当地一个有美军部署的基地发表演说，他说美国的盟友和美国有近似理念，对此表示赞赏，又形容美国已经归来。他说全球的民主正是站在同一阵线，应对最棘手的挑战，以及对未来最关键的议题。今次是拜登上任总统以来首次外访，除了七国集团峰会，亦都会出席北约峰会，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会面。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据报计划购买5亿剂辉瑞药厂的新冠疫苗，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在两年内捐赠给超过90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其中2亿剂会在今年内分发，以每人接种2剂计算，可以令1亿人受到保护，其余的疫苗预计在春年赴运。到了英国准备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单止要在本土，亦都要在任何地方结束新型肺炎疫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愿意承诺分享疫苗，是因为符合美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和战略利益。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一项的调查，将新西兰的奥克兰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这项年度调查为全球140个城市进行宜居排名，考虑的因素包括稳定性、基建、教育和医疗保健。调查人员说，相比去年，欧洲一些城市的排名下跌，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的部分城市就上升，反映新冠疫情是今年排名的决定性因素。调查认为，排名上升的城市对疫情爆发作出迅速的反应，最大程度减少确诊个案，透过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保持当地的宜居程度。

做。 作为街坊，见到阿女一次又一次因犯事入狱，个心一样好痛噶。 好似当自己嘅女咁讲啦，系咪先？即系你已经对咗咁耐，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第三次，你都已经觉得即系系咪应该要放弃咧？最惨就系话身边嗰个太太辛苦，嗰阵时我自己都话我自己都辛苦。 想听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有些传媒都说了，专家委员会都一致通过了建议，可以将伏必泰接种年龄去到12岁都可以。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越年轻那些免疫的细胞反应是会越好的，这个数据是真的，在那个期刊报告也都看到是高了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6月10日，专家建议入境人士完成接种疫苗，检测有抗体，检疫期可缩短。 专家认同接种年龄降至12岁，称副作用轻微。 本港增四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国参议院通过科研法案应对中国挑战，中方称坚决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又跟兩位的立法會議員談過關於一些的誘因，是不是可以放在安心出行那裡做一個的一次過的做一個抽獎，因為現在都很多不同的商界等等一些集團推出了一些打疫苗的誘因，一些鼓勵措施，包括剛才都講到有些就是一些禮券，有些就是大抽獎講的一些金金啊，足金咁啦。另外有啲就係、是、一啲電子產品啊等等，亦都最見到有啲就話啊，直情有個樓盤單位攞、出嚟做一個抽獎，有呢啲咁嘅疫苗嘅鼓勵措施出咗嚟。咁另外頭先咧，同另一位啊邵家輝議員都講到啦，係咪喺某一個時限嘅人都未打疫苗嘅時候，可能就要之後想打嘅時候就要俾錢咧？咁呢個咧就尋日政府咧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都冇好明確咁講點樣處理呢個情況嘅。不過在立法會的上面就講到話，29間的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會喺9月就會結束工作噶啦。如果市民在9月或者之後咧係接種疫苗的話咧，咁到時就要去到私家診所啦，咁就打科興嘅疫苗啦。咁如果有一些嘅特定群組需要係接種伏必泰疫苗嘅話咧，咁政府就會有一個另行嘅安排嘅。咁啊，暫時有個咁嘅做法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是你好，早晨啊，萧生。 是你好，请讲。 我讲讲咧，就我系唔打嘅，我系决定系唔会打嘅。点解咧？因为我哋香港政府做得比澳门政府差。澳门政府系订购呢个国药同埋呢个阿斯利康咁样，唔系呢两种都系排名好高嘅。啊，唔系点解香港要排名？要訂購一個唔合格嘅科興咧嚇？ 唔係唔合格，而家世衞都批咗咯喎，呢個都 批咗我知道，但係佢個有效率都係唔合格嘛。嗱，智利咁樣就反升添，即係打咗嘅人仲會感染翻。嗱，你菲律賓又退翻貨，即係在座都顯示咧，佢係唔合格嘅。另外咧， 伏必泰咧咁，伏必泰得唔得咁？ 伏必泰我都係要睇先，因為我都唔係幾信得過佢點樣溝啊，點樣即係嗰啲做作啊。嗱，因為你講印度人你想打都冇得打啊，邵家輝。其他國家台灣咁樣，喂，人哋係一個民主社會啊。如果是民主社會，你就唔會買科興啦，起碼買國藥啦，好似即係我覺得一個信念，即係成日。 Okay. 買埋啲嘢，使埋啲錢去做人情。其實我等咩咧？我係等廣大嗰只噴鼻式嗰只啊！你又只係資助佢2000万，你可唔可以資助佢2亿啊？2亿等佢快啲整，快啲整，等佢全世界啊！做一個供應，咁樣咪好咯。 好啊，唔該曬黃生。咁佢就暫時對於香港兩隻疫苗都唔係好大信心啦。咁佢就話反而喺港大研究過，佢就比較期待大啲咁。另外仲有石先生電話旁邊，早晨。 系啊，早晨啊，萧乐文。 系，请讲。 啊，陈生讲嘅嘢咧，我都有少少认同。 黄生头先嗰度 系。实际上咧，如果你政府想啲人去打或者快啲打咧，你商家系已出之物噶啦，你唔好抽奖啊！嗱，你九月你话关闭疫苗中心，咁你咪七月中早啲咯。七月中之前，你啲人去打就每人派钱，唔好抽签啦。咁你咪谷啲人咧早啲去打咯。你派完就冇啦。咁你啲人系真系想要攞钱嘅，又唔好阻碍抽奖，因为点解咧？阴谋论咧，你抽奖啲嘢咧就话喂，好似俾翻啲自己人中啫嘛。咁点解要咁样啫？你既然系已出之物，咁你既然系为咗政府为咗香港做事嘅，喂，不然每人打咗就俾500或者俾1000，七月中到尾啊，派完即止，咁嗰啲人咪早啲去打咯。 即系起码啲人有份嘅机会高啲，你觉得就？ 系啊，梗系啦！你抽签，哇，大海捞针喎，有而且抽签嘅话，都唔知系咪真系假咧？系咪咁讲啊？ 不过呢个就商界自己决定啦，因为佢哋即系叫做自己捐出嚟噶嘛，嗰啲嘢都未必 系。仲有一样嘢啊，系仲有一样嘢，萧乐文，你咧政府咧，你一定要开诚布公，你唔可以话打亲针都系冇因果关系。你系有嘅话，你就喺个基金度咧拨啲钱。啊！赔俾啲唔好话赔啊，帮补俾啲市民啊！如果条命、 喂，石生个石生听唔听到？石生个电话可能都有少少问题啊，个线路方面。另外咧有系喺度啊，石生 系啊系啊，讲系 系系系。剛才你講到話嗰個嘅即係專家就話啲個案啦，同疫苗未必有直接關係啦。咁但係佢哋研究過真係咁，好難又話直接喺個基金度撥嚿錢出嚟喎。如果真係研究過冇關係嘅話， 嗱，好似好簡單啊，蕭龍文，有一個菲傭或者印傭喺荔枝角公園度一打咗即刻抽筋，咁你話呢樣嘢係咪有因果關係？唔打唔抽筋，一打咗即刻抽筋喎。又冇因果關係。 OK， 嗱，我又唔係醫生，我冇醫學常識，我淨係咁樣去分析啫。係咪啊？ 好啊，唔该晒阿石先生。咁啊，头先佢都讲到一啲情况啦，即係话嗰个个案究竟系咪同疫苗有关系呢？佢就有啲怀疑嘅。不过而家暂时专家都未揾到一啲即係一啲死亡个案啊等等呢，系真系同疫苗有直接关系嘅。仲有呢，就系黄先生喎，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 黄先生你好。 系。 系，请讲。 咁就我好奇怪呢，即係话琴日立法会我都有听嘅。咁就话敬酒唔饮饮罚酒，咁头先阿邵家辉又唔知出嚟解谜啦。咁我本身打咗嘅，咁就好简单。我哋啲长者咧就冇嗰啲安心出行噶。咁而家话啲邮轮又要有人安心出行必须嘅，咁系咪歧视啲长者咧？咁另外咧，昨日又有 你係因為冇智能電話定係咩？唔用安心出行 啊！冇智能電話，冇智能電話。 明白明白。 咁我有咗針紙啊嘛。咁我船公司亦都話佢俾嗰啲長者啲救命鐘俾你掛住。咁點解仲要安心出行咧？咁即係又好荒謬。咁另外嚟講翻咧，咁有啲遊輪公司又 send 啲短信嚟話，可以三四個人一間房，第三第四個免費咁樣。咁咪變咗同阿局長講啲唔同囉。咁另外我想講返呢，好似昨日嗰個專家講話，你打個流感針就應該可以乜嘢。咁 即係作為一個參考，個安全性嘅參考。 即係佢話你自己決定㗎嘛。咁即係變咗又係，因為點講呢，我不嬲都打咗十幾年流感針㗎啦。咁我今次接種完復必泰嘅。咁過咗一個月後呢，咁早排好熱呢，我出疹多咗㗎。咁呢個係應該係有副作用嘅，即係你要講埋出嚟囉。即係因為你淨係講話你自己決定啊，咁即係好簡單，你見到啲校長呢都講啦，唔好去學校打。其實點解？咁如果你喺學校打完之後有個細路走咗人嘅時候，或者好嚴重嘅時候，啲家教會會鬧你。 但你有冇睇過醫生係咪真係個出診同個疫苗有關係呀？定你估嘅呢個係咪？有冇睇醫生講過？ 我係即係平時咧，我以往打流感針咧，就有 有少少咳疹嘅。 嗯。 咁但係咧打呢個復必泰之後咧，過多兩個月，早排好熱好熱嗰幾日咧，咪36度嘅。 嗯。 咁我咳疹係出多咗嘅。咁其實你唔可以話嗰啲疫苗係冇影響喎，因為大家都係臨急臨忙推出嚟㗎嘛。 嗯，好啊，唔該曬黃先生，先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噶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000年代。就住疫苗打针方面，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咧，寻日就有一啲新的建议，包括提到咧就话一啲非风险地区翻嚟香港入境的人士，如果打晒疫苗啦，咁又佢哋嘅核酸测试系阴性啦，又有一个抗体嘅測試做到的話，檢疫期就會由14日減到7日，另外就有7日的自我監測。見到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都說這個安排是形容是綁多條頸安全帶，要些時間去籌備，暫時未有個時間表是何時推的。還有一些建議就說，如果在海外打了一支疫苗的話，回到香港都可以打另一款疫苗，即是所謂溝針的。還有其他建議，就譬如在長者方面更新了有關於一些長者打針的指引，曾經安全打過流感针的长者都可以做一个参考，是打新冠的疫苗的。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教授，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许树昌教授。刚才先讲第一样，就是说那些海外抵港的人士就非风险地区回来的，就是有过三关，打了两剂新冠疫苗够14日，做了检测阴性，也都抗体测试是阳性的话，可以个检疫期减到7日。这个是有没有考虑了特别什么因素样的？ 如果他打了一些认可疫苗，那他又过了14日，而客觀啲，佢又真係喺個測試嗰度係出到抗體，佢個核酸測試亦都係陰性。咁如果佢係啲非高風險地區嚟咧，咁我哋覺得係可以係縮短嗰個檢疫期咯，酒店檢疫期。 有冇機會打曬兩針，即係可能抗體要出現啦，但係冇咁快出現到嘅。有時咁會唔會就驗唔到呢一個嘅抗體陽性呢個情況，就佢哋嗰個檢疫期係咪就冇得減到7日㗎啦？係咪即係少一項都唔得㗎？ 大部分人咧打完兩針之後，再過14天咧，個一般個抗體應該係一個出到嘅幾好嘅水平嘅。咁當然有部分人可能係未必出到啦。 嗯。 特別係嗰啲，譬如你係啲腎臟移植啊，食緊啲抗排斥藥。如果遇到呢個情況，佢個抗體係陰性咧，咁就冇辦法啦。咁嗰個檢疫期咧就唔可以縮短。 嗯。會唔會驗埋佢哋個抗體嘅水平啊？去到咩濃度咁樣嘅？ 在機場咧，你只可以係同佢驗一個，即係用啲簡單啲嘅方法，嗰、那個濃度就未必俾佢睇到嘅。 嗯嗯嗯。另外咧，就話驗到個抗體係陽性都好啦，都可能有機會係本身即係成日都話打咗疫苗嘅有抗體，都可以有個感染性，有個傳染性喺度噶嘛。有冇可能咧，即係七日之後檢疫完之後有機會發病，咁你又翻咗屋企咯？咁有機會接觸到屋企人咯？咁而打疫苗之後，好多時候就話感染嗰啲病徵可能都輕微啲嘅，未必知嘅。會唔會呢個位有機會有風險啊？ 而家講緊係非高風險地區嘅人先至適用呢個7+7嘅啫。 嗯， 啊，即係你講緊係啲低至中風險。 係。 咁變咗同埋你喺嗰7天，同埋喺屋企嗰7天咧，佢係會做好多次測試嘅。 嗯。 即係兩三日就做一次測試咁。咁所以你即係有一個機制，你係會仲可以係監測到佢咁。 嗯，所以應該都唔會風險高，應該受得到呢個就。如果即系而家讲到话研究紧，譬如验抗体，之前特首都讲到话睇紧嗰个形式或者地点喺边啦。你哋有冇啲咩睇法噶？如果真系做抗体测试，系咪主要都系喺机场度做，定系有啲专家讲话可以去到检疫酒店度做都得？教授点睇咧？呢个 我理解都系喺机场里边做噶啦，因为你咁大量嘅旅客咧，你尽可能都系喺机场你攞完呢个样本做呢个核酸，就顺便抽埋血。咁而家 抽血嗰只啊，用系做 系啊系。而家医管局咧，亦都系试紧一啲督手指嘅测试，即系睇嗰个抗体。咁就睇下边一款咧，系亦都系如果可靠嘅话咧，即系将来就可能用呢个督手指。 因為暫時嚟講傳統方法都係要抽血嘅。咁、但係嗰啲篤手指嗰啲咧，你要試清楚邊幾隻係可靠、準確度高，你先至可以使用噶。 兩隻嗰個準程度係咪都爭得遠㗎？即係抽血同篤手指。 傳統一定係抽血係最準啦。咁篤手指市面好多唔同牌子可以好參差嘅。咁所以而家醫管局佢哋係做緊一個比拼嘅測試咯。 使唔使話要譬如喺機場做嘅話，要等幾耐先出到呢個抗體測試嘅結果嘅？ 睇下佢用啲咩儀器啦。如果你講緊應該唔會太耐嘅，應該半個鐘內都可以出到嘅。 抽血嗰陣都係半個鐘到應該。 是有方法可以做到。 昨日我见教授都讲到啦，话打晒疫苗啦，头先讲到过呢三关啦。咁打嘅喺外地打嘅疫苗咧，亦都系包括咗，譬如世卫啦，或者系国内批准咗嘅疫苗啦，亦都有亦都提到俄罗斯嗰只卫星五号疫苗。系咪都我哋自己啲委员会都睇过晒啲数据，全部都系即系啱数噶啦，合格噶啦咁样。 俄罗斯嗰个卫星五号疫苗其实一早已经出咗医学文件，对个保护率好高，安全性亦都系可以接受嘅。咁呢啲喺公众嘅地方都睇到噶啦，所以就唔系一个问题。 OK， 我见闻内地即系最新话紧急使用咗一只叫做科维福嘅灭活疫苗，香港有冇睇过呢方面数据啊？ 我哋冇特别睇呢方面数据，因为香港我哋冇呢只疫苗，咁嗰个暂时我哋都冇留意，即系喺文件嗰里。冇特別留意到， 即日後如果話即係頭先講到話驗埋抗體過三關，可以個檢疫期縮減，包唔包呢一隻噶咁？定係都再睇下先嚟嘅？ 如果內地佢係國家級審核個證明係冇問題嘅話，應該就問題不大。 OK。另外有關於我見溝針方面咧，而家就話如果喺外地包括一部分係歐美嘅翻嚟香港人士啦，打咗一針嘅當地。咁就如果香港咧就冇嗰一隻疫苗嘅話咧，就可以即係所謂溝針啦，打另一隻咁。呢個係咪都有一啲嘅限制，或者有冇啲數據睇到？因為我見話係咪嗰個嘅即係成效啊，或者個免疫反應更加好啊嘛？話 嗱，咁視乎佢喺外地打咗咩針啦。近期咧就有唔少香港人咧係喺英國滯留期間咧係打咗一針牛津阿斯利康。咁佢翻到香港，佢係冇我哋冇呢只噶嘛。咁我哋就會建議佢打復必泰咯。因為而家歐美有好多研究都係用緊呢一個混針嘅配搭，咁初步睇到個數據咧，就係佢都係個抗體都出得好好，T 細胞反應都有，咁但係佢刺激嗰個免疫系統咧就比較係強啲嘅，佢會比用翻同一牌子嘅針兩針咧，佢係個副作用可能多咗20%。 有冇咩原理，即係話呢個原因點解嗰個免疫反應會再勁啲好啲咁樣？ 估計是他用不同的機制去刺激那個 S 蛋白、可能你的刺激得強勁一點，那個抗體又會好一點，但也都是會副作用又會多一點。 這個免疫反應好一點，跟香港本身都有研究過溝針那些的嘛，現在正在做的嘛，那個是不是都相配合的？ 香港大學那個呢就是做緊復必泰和科興，暫時就做緊第一期嘛，所以未有好多數據出嚟嘅。 OK， 咁另外一個地方有混針，包括咗科興嘅咧，就係菲律賓，亦都係暫時未有出到數據。所以而家基於喺數據上，我哋睇到咧，就係譬如牛津、阿斯利康加復必泰咧，就有數據睇到。咁亦都有啲人喺美國咧，就可能打咗一針莫德納，咁香港都係冇噶嘛。 係啊。 咁如果翻到香港，我哋用翻同一個平台，咁都係俾復必泰。 OK， 頭先你講到話副作用可能會多一啲啦，可能多兩成啦，係咪主要都係一啲短期副作用啊、發燒之類？如果譬如所謂一啲嚴重啲嘅副作用嘅，譬如亦都講到面癱呢一啲，有冇數據睇到會唔會有機會多咗嘅？ 全部都係講緊短期嘅局部副作用，係會多兩成，冇嚴重副作用睇到。 OK，OK。另外就見到科學委員會啦，亦都講到話即係。一啲12歲以上嘅兒童咧，都建議佢哋快啲打疫苗嘅。咁就話初步證據都睇到話，香港中學生咧打咗之後嗰個副作用咧，反而比西方國家低喎。呢個喺數據上面睇到低幾多，同埋有冇原因喺度嘅？ 呢個係阿劉宇龍教授嗰個研究，我就未有參考到嗰個詳細嗰啲數據嘅。咁可能你問翻阿劉教授。 但你自己譬如喺委員會有冇睇到類似啲數據，見到譬如年輕人打呢類疫苗嗰個副作用同成年人比係爭幾遠啊？ 如果你睇輝瑞復必泰咧，佢就5月27日喺《新英女學雜誌》就出咗12至15歲嗰啲數據咯。佢有2260人。 咁主要副作用咧都係一般副作用，針口痛有八成啊，另外疲倦啊大約六成啊，頭痛大約五成半啊咁樣。咁佢個抗體咧係出得非常之好。而個保護率咧係100% 喺呢個研究裏面睇到。 O K， 就係劉宇龍教授都特別講到話，即係日後如果進一步將小學生啦，要將小學生納入嗰個接種嘅範圍，亦都話即係可能有啲疫苗咧係未有第三期嘅數據咧，都可以係審視下調呢一個接種嘅年齡門檻嘅。咁但係都要可能係咪都睇埋其他數據嘅？呢、這個阿許樹昌教授點樣睇啊？ 係嗱，暫時咧就科興喺三歲至十七歲呢個群組咧。佢有500多个小童嘅數據，咁就睇到嗰個抗體都出得好，同埋個副作用都係比較輕微。咁只要科興提供到呢啲數據俾衛生署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初步審核咯。咁同埋內地已經調低咗嗰個年齡，咁好快佢哋就會有啲實戰數據啊嘛。 OK， 咁如果佢有啲大量嘅實戰數據副作用啊，咁可以俾我哋參考咗咧。都可以做一個平衡。 除了講到未成年人士咧，長者方面，尋日都有個建議就話，如果曾經安全打過流感針嘅話嘅長者啦，咁都可以係打呢一個嘅新冠疫苗嘅。呢、這個有冇啲咩限制？同埋兩者點解可以咁樣比較嘅？ 嗱，初初呢個疫苗喺年頭推出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唔係好清楚佢究竟個成效點啊，副作用點啊，咁所以早期咧就比較係謹慎啲嘅。咁但係而家你世界各地已經有好多億針啦，嘅滅活平台疫苗打咗㗎啦嘛，復必泰更加多啦。如果你講緊核酸疫，咁而家睇到嗰個安全性其實就都係幾好㗎喎。咁所以如果你以往打流感針，你都係冇問題嘅話，咁你譬如你打科興，絕對都冇問題，佢都係同用翻同一個平台嘅。 但復必泰咧，可唔可以咁比較咧？ 復必泰更加有數據添，復必泰係第三期臨床研究咧，佢個年齡係覆蓋到89歲，係有曬數據。 但我意思即係以往打流感針，你頭先話同科興係同一個平台就係滅活啊嘛，但係同復必泰有另一個平台噶嘛，可唔可以直接同流感針比咧？如果我打復必泰嘅話， 咁、其實嗰個原則就係你如果以往打流感針你都冇問題嘅話，你絕對可以打呢個新冠疫苗。咁你可以揀科興，都係同一個同一個平台，但你亦都可以揀呢個復必泰，因為復必泰亦都有曬第三期嘅臨床研究數據，去到89歲。 OK，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同我哋傾到呢度，多謝曬你。許樹昌咧就係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疫苗咧，有啲新嘅建議啊，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低新冠疫苗的员工提供2日有薪假期等，不过半岛酒店近日贴出内部告示，话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营运总裁包华对于拒绝接种疫苗的同事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强调如果酒店在6月底之前未能够达到70%接种率，或者会实施更严格的成本节约措施，包括裁员。半岛酒店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证实消息，发言人说集团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员工的健康和尽可能保住同事的就业岗位，因此接种疫苗是最快捷的方式。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4宗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病例，连续2日零本地确诊。一名在上个星期六由黎巴嫩来香港的32岁男子，一个月前接种2剂由内地研发的科兴疫苗之后仍然确诊，未有验出带有变种病毒。港府早前怀疑酒楼输入个案，显示本地爆发出首名的变种病毒患者，目前正是研究为抵港人士验病毒抗体。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香港航空宣布内部重组，港航会向所有 A320 机师推出长期带薪假计划，变相减薪最多83.3%。港航指內部重組已經不能再拖，必須轉型為更精簡、更高效團隊，確保能夠在未來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持續營運。蘋果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居屋2020正在進行揀樓程序，昨日踏入第8日，位於鑽石山的啟祥苑最受買家歡迎，至今已經賣出接近60%的單位。不過，啟祥苑昨日錄得第一宗塌訂個案，單位實用面積399平方尺，買家預料被沒收最多大約是37萬元的訂金。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將會在9月推行，逐步取代高中通識教育科。 任教近30年、身兼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理事的资深通识科教师张瑞辉确认本学年结束之后将会提早退休离开教师岗位。他坦言有感教育局设下红线，令到教师没办法以往感专业自主。通识教育会副会长罗恒威亦都确定九月会退会专注其他科目。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半岛酒店母公司大酒店营运总裁给员工的内部通知表示，对于拒绝接种疫苗的员工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说如果在六月底之前未能够达到七成的接种率，可能会裁员。社论说，接种疫苗有助公共卫生，但是每个人都会因应体质、家人等等作出考虑。因为要改善酒店生意，将裁员和接种疫苗扣上关系，实在荒谬兼凉薄。成报社论。 信报社评说，香港将会在明年11月举行一个由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组织举办的同乐运动会。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擔心辦完同運會之後，下一步就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呼籲官方不應該插手。社評說，同性戀行為和同性婚姻是兩回事，不應該混為一談。多元化社會應該容得下同樂運動會，政府適當地提供方便，合情合理，沒有必要為這件事畏首畏尾或者自尋煩惱。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講到，為了配合全球數碼經濟新時代的來臨，香港亦都加入研究推出港元數碼貨幣。社評認為，不單止是有助金融科技提速發展，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是有利香港和內地金融互通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由此可見，港元數碼化具有重大經濟戰略意義。這是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政治局會議邀請學者為中國大外孫出謀策劃，唯一新意的是突然要求謙信謙和，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海外有評論說，中共的戰狼外交要調整為熊貓外交了。評論就指，一個國家的外交等於國家的公關，從來沒有公關以得罪人為能事，大錯已經鑄成，就算從此放棄亦都不會有回天之力。《蘋果日報》評論， 日直播將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呀。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咁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呢，唔好行呢一段嘅呈祥道去观塘，咁仲要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电车厂。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在观景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 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突然间咧，我自己系好惊心啊！喺一个大厦里边，代表咗我50年嘅生涯、工作经验、人生轨迹，我系必然系做过晒呢啲噶啦。点解偶然可以炒埋一碟啊？我50年嘅人生就喺呢度。大家好，我系纪文凤 Leonie。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6月10日，专家建议入境人士完成接种疫苗，检测有抗体，检疫期可缩短。 专家认同接种年龄降至12岁，称副作用轻微。 本港增4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其中一人带 N501Y 变种病毒。 美国参议院通过科研法案应对中国挑战，中方称坚决反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同大家讲到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两个委员会啦，寻日就见记者啦，有一啲嘅建议嘅就住打疫苗，咁啊包括咧讨论到有关于就系非高风险地区翻嚟香港嘅人啦，咁啊事前有3样做咗嘅，譬如完成晒打疫苗啦，亦都满14日啦，入咗境之后咧有测试证明啦系阴性啦，咁亦都有抗体测试做咗啦，咁啊嗰个检疫期咧就可以缩短由14日咧去到7日，咁另外仲有咧7日嘅自我监察，咁另外咧头先讲到话抽针，如果喺海外打咗一支疫苗，咁翻到嚟香港又冇佢原本打嗰只，咁点咧？就可以系即系试打另一只嘅疫苗，咁但系咧都系讲紧佢哋系属于叫同一个平台。举个例子就话，譬如你系打莫德纳嘅或者系打阿斯利康嘅人咧，咁翻到嚟香港咧就可以打伏必泰啦。咁长者打针方面咧就话更新咗一啲指引，就话如果之前都可以安全咁打过一啲嘅流感疫苗嘅话咧，都可以作一个参考啦，系接种新冠疫苗嘅。学校方面啦，咁就话如果咧有70%嘅学生咧已经系完成咗疫苗嘅接种啦，咁就有条件可以系全面系面授课嘅恢复翻。咁打咗针嘅人咧，都可以系参与一啲户外活动嗰阵咧，系唔使戴口罩。呢个都系两个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嚟噶。咁另外头先咧喺8点至8点半咧，就讲到有关于一啲嘅疫苗誘因等等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許先生，早晨。 早晨，主持。 係你好。 即係我想講就話最主要，即係而家政府誘因啊，影到好多商家即係出嚟幫手，又話捐口又成，我覺得即係太過複雜咯。 嗯。 其實最主要，我希望政府就明白點解香港市民咁多人唔打咧？即係好似我不嬲打開流感針，我年年都打，咁冇問題，咁咪打。事實你解決唔到人哋嗰個疑惑話打嘅問題，好似正話個聽眾話個菲律賓工人打，即係有個人打完即刻手震或者咩發生咩暈啊咁樣。咁我抽筋，咁我覺得需要就係而家調翻轉有個誘因就話好多市民唔明白，真係話打咗最擔心係打咗佢驚有事嘛。所以我覺得應該啲商界集合埋呢筆資金，唔好話捐樓唔好成，純粹係一筆基金，疫苗基金，就話當市民打完之後突發性有事，或者要入去醫院，即係起碼醫生證明佢係有反應，打疫苗有啲不良反應或者敏感咩成咧，你就俾一筆錢佢哋，或者2-3萬或者2-3萬俾佢應付，喂佢開唔到工咁樣， 即係應急咁樣。無論係即係佢打完疫苗之後係咪真係同個疫苗有直接關係，都俾咗先咁係咪？ 係啦，俾咁樣鼓勵啲市民，仲會或者會諗下去打，同埋話好似政府以前就話如果你證明你打疫苗會因為疫苗打咗你會死嘅，有唔知幾多100萬咁樣。根本呢個冇可能啦，根本而家就證明到，根本就話所有咁耐有冇人一次死咗咁多人，有冇證明嗰件事？調翻轉話，如果當打完疫苗之後問題出咗，佢係死咗嘅，因為咁樣你俾一筆錢佢，或者10萬或者20萬咁俾佢哋，即係一個苦恤咁樣，咁啲人都仲會話，咁你好似話即係你捐層樓1000萬，700萬人打咗，咁700人抽仲慘過中六合彩。 咁呢啲係咪多餘啊？呢啲所謂 本身都有個嗰啲疫苗嗰啲嘅基金嘅，不過咧就要專家證明咗佢哋係。 係咯，咁呢個係冇可能嘅，同你講啊，主持，我100%擔保冇可能會用到一次嘅，政府係俾啲幾百萬俾一個人打疫苗。根本你咁耐都未試過有啊，已經世衛禁咗唔俾打呢啲疫苗啦，係咪先？所以而家最主要話點解啲市民冇信心咧？俾我都未打，我真係未打，因為我自己有長期病患，我年紀大，個個都驚。 你係有邊一類啊？介唔介意講邊一類病啊？你係？ 我係一啲心臟衰竭嗰種嘅，咁變咗話齋，變咗話齋，真係啲人個個其實香港人好怕死嘅。我話俾你聽，真係好怕死，個個人都怕死，反而外國嗰啲。外國啲人咧，嗰種思維、嗰種教育思想咧，就唔怕嘅，真係會去打針嘅。所以其實啲商界唔好搞咁多嘢，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去揸一筆基金，佢話一人佢哋捐幾多萬、幾多千萬、幾多百萬，係儲埋基金。當有人打完之後，又即刻有不良反應，或者要去醫院醫生證明佢真係有敏感或者咩成咧，就俾一筆錢佢哋咁樣。 好啊，唔該曬阿許先生，仲有陳先生電話旁邊，早晨。早晨，陳先生，係啊，係你聽到。 你好啊，主持啊，蕭生。 請 就咁樣嘅，我想講一講咧，就我就最近打咗伏必泰嘅。其實咧，我喺三月幾四月嗰陣時咧，其實我登記咗打兩針係嗰個科興嘅。咁點知咧後期好多負面新聞啦。咁咧整下整下咧，我老婆都水消曬。水消曬之後咧，喺五月份咧，咁我諗下諗下，林鄭咪出嚟，林鄭啊特首出嚟講話好嘥啊啲藥苗。即係話伏必泰你哋唔打咧，一個期咧就冇得打噶啦咁樣。咁我諗諗話，要同我老婆開會商量噶，做下公民責任啦咁樣。咁卒之咧，我喺上個月咧，我就打咗一針伏必泰。咁咧就打完之後個反應都幾好，因為我本身咧都係通過波仔嘅。有三高嘅。咁咧就我復診嗰陣時問醫生咧，醫生就話你 OK 嘅，佢梗系唔话俾你，你可以打啦。佢系而家你 OK 嘅，打唔打你自己揸主意。咁样，因为嗰阵时咧，我就系验过晒我个心管即系个心脏酵素啊、肝酵素啊、肾酵素啊，同埋佢话你嗰啲三高都保即系 keep 得几好。咁佢话你可以嘅 ，OK 嘅，你打唔打随你咁样。 系。 咁我咧就咁啊打啦咁样。咁啊之后我就因為我係個負擔，好似頭先嗰位先生佢都講啦，即係點解冇咁多人去打咧？其實我又係有一個憂慮嘅，我好慘啊，知唔知啊？我而家其實咧，我一個咧係養連埋我係六個人嘅，兩個老人家，我個仔，我媳婦，啱啱佢因而家冇咗份工啊嘛，我而家嗰份咧，即係我就而家靠我因為我份工咧，因為我都差唔多60歲啦，就靠我去養全家嘅。 你做邊行㗎？你係？ 我是做會計那些的，即是 auditor 那些同人做人什麼的，那呢就人工都有回上下這樣，那變了呢我老婆商量，其實我不是怕死的，我老婆說嗱我打，我說你不要打字，或者我打了兩針之後呢你才沒事呢你才去跟著打，那現在呢我老婆呢就應該在下個月，即是這個月的中她會打第一針。 Okay. 我就喺呢個月個21、22號打第二針。咁我六個講，我唔係怕死嘅。人一定係死一次嘅。最唔好係政府咧，係點樣講咧？成日都話打咗嗰個人咧，佢就死咗喎，又話唔關疫苗事喎。嗰陣時話咩最高賠200啊，第250萬死啦，死咗就有呢啲賠啊。咁我都心諗，話咧我真係打咗我死咗嘅，咁起碼都一命救全家。有200萬，有200萬，起碼俾我啲仔女捱住先啦。 O、okay. K， 起碼我死咗之後，係咪先 ？O K， 好啊，唔該曬阿陳先生，佢都講到自己係經濟支柱啦，咁啊覺得即係。都自己諗住打曬先至，即係叫屋企人去打，咁啊覺得保險啲等等嘅。咁佢就話係預約咗 BeyondTech 嘅喎，咁呢個就係陳生佢自己嘅經歷同埋睇法啊。唔該曬佢，先休息一陣。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人工智能發展迅速，係咪生活中越嚟越多嘅環節可以取代人類？終有一日，電腦能否完全取代人腦呢？人腦電腦結合又係咪科技上嘅突破？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起讲人脑电脑结合新突破。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下星期就是端午节，今个星期健康人物专访，请来一队由健视和视障人士组成的龙舟队，讲下他们怎样团结一致，逆光行舟。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之前就话启动咗呢个叫全城启动快打疫苗嘅行动啦，咁啊呼吁大家出嚟打疫苗啦。咁啊见到之前特首都话啦，睇到话报道掌握嘅各式各样从商界提供一啲嘅打疫苗嘅诱因或者奖励计划咧，已经系超过1亿2000万咯。咁啊见到近日一啲打疫苗嗰个预约情况都踊跃咗嘅，比起之前有啲就话倍升咁样嘅。在于病人组织嚟讲又点睇咧？有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由，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林志由，讲下即系见到由发展商讲到有啲即系如果打针嘅话可以抽奖，有啲就送楼，有啲送钱、送金咁样，咁啊好多唔同嘅呢啲咁嘅奖品出现咗。见到的确近日嗰个嘅预约数字咧系多咗，你自己点睇呢个情况，或者支唔支持商界用呢一啲方法作为一个诱因呢？ 我觉得即系当然商界能够去即系。喺荷包嗰度攞啲錢出嚟去鼓勵市民接種咧，呢個係一個善意嘅。咁但係我擔心咧，即係因為呢個嘅獎勵咧都比較係牽涉個金額啦，同埋物質咧都係巨大啦。咁當然會引發到有啲嘅市民去接種疫苗。咁但係都同時間咧，我哋都擔心咧，就話有啲本身佢係因為身體狀況啦，佢係唔適合接種嘅話，咁可能接種帶俾佢哋有啲即係有啲生命嘅風險咧。咁、我哋就唔鼓励呢个做法嘅，因为即系重上之下必有勇夫啦。如果系佢哋本身啊谂住都系惊嘅，或者之前接种过第一剂，可能觉得唔系咁好喎。咁但系如果你因为有呢啲重上，咁佢哋就可能去接埋第二剂咁样。咁如果系咁样出事咧，我哋就好唔想见到，因为呢啲即系咁样嘅冒险咧，系一个带嚟身体嗰个嘅损伤咧，呢、這个可能金钱上唔能够弥补。 但系呢个就可能个别人士睇翻自己的身体情况，再决定系咪因应呢一啲嘅诱因而出嚟打针啦。佢哋就要都要自己考虑翻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呢、這个都 呢个必定啊，呢、這个都系一定要做嘅。咁但系咧，因为始终疫苗对身体有咩反应嘅话咧，政府都鼓励市民要去咨询家庭医生。咁但係礙於即係香港可能有啲嘅即係啲基層嘅市民咧，佢唔能夠去嘥呢筆錢去睇私家醫生，而嗰個公立醫院個輪候即係嗰個本科門診都可能會長時間啦，亦都即係政府冇一個專注係為市民咧去做呢啲即係檢測嘅工作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俾市民一個嘅障礙嘅。咁所以我哋都考慮，亦都。我見到開心見到咧，有一啲機構咧，佢係進行一啲計劃咧，就係佢唔係俾大抽獎，佢咧就係俾一啲嘅津貼咧，俾市民咧去做呢、這個疫苗接種之前咧去做呢啲身體檢查。咁咧 健康諮詢嗰啲係啦， 冇錯啦。咁咧就有呢啲咁樣嘅配套嘅話咧，其實就鼓勵咗市民去解除咗佢對身體嗰個嘅即係啲疑慮啦。咁就去如果係醫生話。你係適合接種嘅，咁佢哋咪去安心去接種呢個疫苗咯。咁呢個我覺得牽涉個金錢都係唔會細嘅。咁如果商家即係攞一棟即係千幾二千萬嘅樓攞嚟抽嘅話，不如即係俾即係數以千計嘅市民咧嚟到去喺接種疫苗之前咧諮詢家庭醫生咧，呢、這個咁樣嚟得實際，亦都係安全咯。 你自己覺得而家有個所謂即係疫苗猶疑，即係啲市民未必好踴躍即係出嚟打，但係見到有好多誘因出咗嚟之後咧，即係包括一啲商界提出抽獎啊等等，頭先講到嗰啲出嚟之後咧，又的確好多人預約嘅人數係多咗。其實所謂疫苗猶疑，你覺得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咧？係咪真係一啲之前講嘅數據或者一啲資訊未必好清晰？呢、這個係咪真係個關鍵咧？其實？ 呢個一定有啲關鍵喺度嘅。嗱，我哋組織咧，其實喺年頭咧都做過一啲嘅問卷調查嘅。咁翻嚟嘅數據咧，同而家即係出嚟個現象咧，好接近嘅。就係話有25%嘅受訪者咧，都係會選擇係盡快接種疫苗嘅。咁而家我哋講緊係接種嗰個數字咧，都接近21%啦。 咁而決定唔接種嘅話咧，就16%。咁有25%咧係猶豫嘅。咁另外嗰啲就只不過就係話去睇多3個月啦、6個月啦，先至即係做呢個接種啦。咁而嗰個嘅差唔多40%嘅人士咧，佢係選擇唔接種或者係猶豫咧，我哋就要喺呢個位置嗰度睇下會唔會佢哋去即係喺個猶豫嗰度咧，點樣去即係轉為一個接種疫苗決定咯。咁但係大前提都係安全。第一啦，因為香港嚟講，即係都市病啊、長病患者咧個人數唔少嘅。咁如果你谷佢哋出嚟打針咧，個風險係大嘅。咁呢個數字嚟講咧，即係唔可以忽略啦。咁但係從我哋而家睇到接種疫苗個市民個數字咧，亦都反映一個現象喺呢度嘅。咁可能政府亦都冇點樣去正視噶啦，就係話到目前為止接種咗第一劑嘅人士咧有160萬。但是接種了第二劑呢只是114萬，那47萬人為什麼沒有接種第二劑呢？即當然可能你有2個星期時間一個空檔時間，但是即你說每日有1-2萬的市民即的話，其實即你都是走失了很多的市民，他接種了第一劑之後呢 就決定不去接種第二劑了，因為我們香港疫苗說 是一定要接種2劑才是完成的嘛。 你們覺得 我都要研究一下， 剛才聽你說你說覺得資訊一定是其中一個關鍵之一，見到其實之前都說一些個別死亡個案呢，就說如果是跟疫苗是有潛在的關聯情況下才公布的，之前政府和專家委員會有一個這樣的決定的，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可能資訊就正正是太多了，都太亂了，對於市民來說即說一些即相關有潛在關聯先公佈是否更加清晰，還是全部都說完只要打完針有死亡不知道他有沒有關係的都說了，即在於病人組織角度來說，你覺得哪個取向比較合 適呢？我想香港市民接種資訊是絕對沒問題的，我們不會嫌多的，亦都係資訊嚟講，從來都冇混亂嘅喎。因為我哋而家睇得到咧，所有嘅死亡個案啦，或者嚴重個案咧，都冇同疫苗有關嘅喎。咁所以呢個咁嘅資訊咧，個俾到市民咧，係咪一個安心咧？呢個就我哋由翻市民去做決定啦，唔係由政府去決定啦。我哋睇翻啲資訊嘅話，其實我諗即係點樣去表達呢啲資訊咧，係重要嘅。當你每一次有死亡個案嘅話咧，你啲專家第一時間就出嚟話冇有因果關係咧，反而我哋覺得有啲猶豫，因為就係你係咪做曬全面嗰個研究嚟到去考量呢個嘅接種嘅死亡個案係同疫苗冇關咧？咁呢個我諗都要係即係你點樣去顯示啲資料出嚟係重要。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我見有議員都提出說是否可以設一個打疫苗的時限，如果過了某一個時限之後再打針的話就可能要付錢了，這個對於提升接種率有沒有幫助，或者你有沒有其他建議在接種率方面提升的話？ 我覺得錢 對接種疫苗來說不是一個在我們市民來說不是一個考慮咯，安全先係擺第一位咯。咁如果你用一個即係金錢上一個誘因，我覺得 佢而家唔係誘因，即係話如果你過咗某一個時間打，你先至話想打就要俾錢啦，咁樣咯。 呢個都係一個誘因，就係你而家唔去做呢樣嘢，你遲啲會付出代價。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定係一個金錢上誘因。我覺得即係政府喺嗰個嘅即係谷針嚟講咧，應該做好啲嘅宣傳，或者係俾一啲優惠，特別係而家我哋有好多病人即係同我哋投訴咧，就話他哋唔可以探病，咁如果你話接種咗疫苗，可唔可以放寬咗一啲家人去醫院，可能醫院嗰度探下親人咧？因為我哋都有好多一啲個案咧，就係話有啲即係差唔多到咗某啲日子啦，佢哋都唔可以見到屋企人啊，呢度慘。 所以呢方面放鬆就可以再諗一諗啦，嚇。 除咗呢種，做咗好多地方啦，譬如話你有好多公共設施啦，譬如如果你佔用咗疫苗，可唔可以俾啲方便佢哋咧？咁樣或者優先咧，呢都可以考慮咯。 好啊，唔該曬林志遊，同你傾到呢度。林志遊就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嗰個舊嘅指引咧都係比較謹慎一啲。咁佢就話啦，當局咧就將會更新呢一個嘅長者接種指引，認為咧只要過去曾經安全咧係打過流感疫苗啦，都可以係打新冠疫苗。咁但係就都有啲情況係唔適用嘅，即係譬如講緊一啲需要卧床啊、插鼻喉啊呢一類身體虛弱嘅長者就未必適用啦。咁亦都講到院舍入邊嘅長者，就話以往咧有成八成嘅院舍長者咧係有打到流感疫苗嘅，咁啊同而家講緊流感疫苗就同科興疫苗咧都係同一個嘅平台，叫做都係滅活平台啦。咁所以佢個人咧就認為長者都可以咧考慮打科興疫苗，咁又話即係舉個例咧，即係長者大部分時間都喺院舍啦，咁又加上啲員工都係有打疫苗啦，咁可以咧就覺得長者係可以考慮咧係咪有需要咧係個接種個保護率咧係更加高啦。咁另外都講到話，而家院舍入邊咧嘅疫苗接種率咧都係得3%，咁佢就覺得而家呢個情況咧係過度小心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講到接種疫苗一啲嘅新嘅建議啦，咁同埋講到疫苗誘因，頭先都討論到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由周先生早晨。 啊，早晨啊，小樂文， 係你好，請講。 係，其實咧，我覺得政府咧都唔識善用傳媒或者同市民講解啊。 嗯， 其實正如好似依家打咗有100多萬人，咁我當你全部一啲死亡個案都屬於打疫苗啊，咁嘅比率都係100萬分之幾十啫，暫時都係咪先？ 嗯。 咁但係如果你睇睇台灣嘅疫情，佢每日都有幾百人中喎，但係死嘅人有10多20人喎，那個比率係咪好高啊？包括有後生。是啊，咁其实点解唔将呢啲数据即係好坦白咁讲俾所有香港市民听。 即係话唔打嗰个后果就可以好严重咁样。 咁的而且确系嘛。 嗯嗯嗯。 你觉唔觉得系啊？ 嗯，即係总之可以讲下其他地方嗰个情况啦都。 即係你将一啲数据出嚟嘅数据，即係无论台湾又好其他国家都好，你打疫苗可能有其他嘅副作用，佢嘅嚴重性同埋一個輕微性，輕微性對你身體傷害程度同埋中咗病毒對你身體傷害程度。 OK， 要明白呢樣嘢係啦。 好啊，唔該曬周先生，都覺得可以參考下唔同地方啦，即係有打疫苗冇打疫苗嗰個疫情可能嘅影響係點啦，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參考下嘅。咁另外仲有黃女士，早晨。 是早晨， 是你好，请讲。 咁我想话咧，其实依家咧咁多个商家啊，或者嗰啲咩人啊，捐咁多嗰啲咁嘅秋楼啊、现金奖啊、什么旅行啊嗰啲咁，咁我觉得其实依家已经过亿。其实呢一嚿钱，其实香港人咧，点解咁低嘅打疫苗咧？嗰个概念就系佢哋系担心出事冇保障。 嗯。 咁其实依家有。那些這樣的情況就是說那些專家出來就說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其實裡面是不是有因果關係呢？其實這件事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有很多人其實他想打疫苗，但是一個問題好像剛才有一位先生這樣說，他是家庭的支柱，他的經濟支柱來自他的，如果他出事就不是他一個出事，是整家一起想嘛。其實可不可以考慮一件事，就是現在這麼多這些商家捐錢、捐物資，就將這一堆就變成一個保障資源，就不是說變成一個利益誘因地去、有些人可能真的、我有樓抽我就打咯，但如果出了事那怎麼辦、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是不想做到就是說、我出事沒有保障，即或者一打完針，呢嚿變咗係一個基金，或者咩人好成立基金會好，即係呢嚿嘢就變咗入咗落呢一個鋪度，呢個鋪裡面嘅你有事打咗針有事，你同我哋講啦，我哋即刻保障咗你一個生活上面嗰個保障先，或者喺後面醫療，好似之前都有新聞講，延癱咗咁多個月，咁點啊？我又翻唔到工，我又揾唔到食，加埋依家嗰個經濟環境咁差、我更加冇可能揾食啊嘛！ 而家政府啲資訊，你覺得夠唔夠？即係成日都話打咗針同冇打針，唔見得話即係打咗針嗰、那個譬如一啲心臟病啊、死亡風險係高咗，佢有啲咁嘅數據都出過嚟嘅喎。 嗱，其實咧呢一樣嘢咧係擔心嘅，喺政府谷針 呢期，但唔好介意我讲得咁咩啦吓，呢期系谷针。佢琴日就弹出嚟就话啊，老人家都打得噶，你打流感针，以往打开依家就打，咁点解之前唔讲咧？ 呢个科学委员会嘅睇法嚟嘅，专家讲。 点解之前啊？专家咁讲，点解之前佢喺打呢啲针之前，佢又唔呼吁咧？ 嗯，因为而家多啲数据啊嘛，好似话多啲 数据系多咗，但系一样嘢，其实我屋企都有老人家，咁我都唔敢俾佢打啦，系咪？或者有啲病征，我未 confirm 到我合有冇事嘅，我亦都唔敢打啦。 Okay. 等一间打落去之后，真系出事，咁边个保？即系边个帮啊？唔好讲话，即系啊，边个养你一世啊？甚至讲到咁长远啦，即系喺一个短嘅时期里面，我有啲咩保障先？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都系担心，觉得可能有一啲嘅副作用嘅问题，咁亦都觉得喺嗰啲资讯上咧，对佢嚟讲未必有好高嘅说服力。呢个黄女士嘅睇法，先休息一阵。 电话卡实名制的法例咧正式刊一现噶啦，听众 萧生建议咧设立一个系统咧，俾市民 check 翻佢个名下咧边个电话号码，边间电信商公司，咁市民就会放心好多啦。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未必需要咁样做，每一个电信商咧都要确保咧唔会喺佢嗰度登记超越咗嗰个数字嘅时候，省却咗咧我哋将所有嘢摆喺中央里面，亦都省却咗私隐问题啊，资料点样保存？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Over 胡世杰， 咦，瑞文，你揸晒对讲机咁搞边科啊？ 冇，我一阵约咗朋友行山啫嘛，带定啲架撑，万一有咩意外都可以帮手拯救啊！ 你咪制啊，呢啲咁专业嘅嘢都系交翻俾专业嘅拯救人员做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同埋飞行服务队嘅代表分享山野拯救嘅经验， 而我就请嚟海洋保育专家讲下香港人原来真系越嚟越识食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起一个关于会计界的情况，见到政府建议扩大财务汇报局的一个权责，这个权责扩大之后，在财会局扩大之后，现在一些会计师工会的职能就会交了给财会局，包括什么呢？就说非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的职能、发行会计师执业证书啦，以及系对执业单位同埋上市公司一啲核数师嘅注册咧，原本系会计师工会嘅职能嚟嘅，咁啊改革之后咧就会交到俾财会局嘅，咁会计师工会仲保留啲乜嘢嘅职能咧？包括就话会计师嘅注册培训同埋考试，咁同埋制定专业进修一啲规定啦等等嘅，咁啊见到一啲嘅消息都话啦，据了解就话政府咧计划喺七月就会将相关嘅条例草案咧系交去立法会度审议，咁就话争取喺呢一届嘅会期咧会完成呢一个嘅修例嘅，究竟个影响系啲乜嘢咧？请一位嘅业界人士，有香港会计师工会副会长李建恒，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李建恒，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即系呢个改革啦，建议啦，就话将即系财会局啊财务汇报局嗰个职能系扩大，会计师工会头先讲到嗰几个职能咧就会交咗俾财会局啦。咁本身两个地方财会局同埋会计师工会管嘅嘢，可唔可以简单讲下有啲咩唔同啊？因为未必個個好認識咁樣。 OK， 可以啊，多謝你嘅提問先啦。咁其實咧，財會局咧係早十年左右咧成立咗啦，跟住佢直真係會到有佢公用嘅時候咧，其實係2019年嘅。 係。 咁佢就會係管理翻上市公司嘅核數師啦，佢哋嘅審計工作咧嘅查察咧係由財會局去做嘅。 嗯。 咁至於其他嘅非上市公司嘅核數師同埋其他嘅會計師咧，我哋可以分會計師啦，嗰啲嘅工作咧就由會計師工會去負責嘅。 嗯 ，OK， 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暫時個財會局嗰個咧就比較嘅專注於喺上市公司嗰個層面啦。 嗯， 因為佢嗰個喺財務會計嗰、那個財務局嗰個條例裏邊咧，其實講緊啲嘅關於公眾利益嘅嘢嘅。 嗯，咁所以关于公众利益咁，但系会计师工会管嗰份咧，咁 会计师工会管嗰份咧就系私人机构啦， 嗯， 即系非上市嘅，即系话如果你一个非上市公司嘅核数师，咁佢哋嘅核数工作做得好唔好，系由会计师工会去监管嘅， 嗯， 咁另外就会再多啲嘅就会系会计师嘅培训啦，嘅考试啦，嘅会计师嘅注册啦，同埋会员支援啦， 會計準則嘅制定啦，但而家呢一刻咧都係喺香港會計師公會身上嘅。 OK， 咁但係最後一樣嘢，我都想但係其實我哋咧唔係話喂分得好似河水不犯井水咁樣啦，你聽落咁，但係其實又未必係咁樣樣嘅。 嗯， 因為喺財會局條例裏邊咧，其實佢會係都會監管會計師公會嘅某一啲職能嘅。 嗯， 包括係對會計工作嘅監管咧，其實都係佢嘅職能嘅一部分裏邊。 嗯， 所以其實喺去年咧，佢哋都會派咗隊人落嚟去睇我哋嘅運作啦，睇我哋做成點樣樣啦，咁佢哋都出咗報告，出咗建議嘅，有做得好，有做得未必咁理想嘅地方，佢係出咗報告嘅。咁，今年嚟講嘅話，其實下個星期財會局都係另一隊人落嚟睇我哋嘅工作。咁所以你話而家嘅分野咪好清晰嗰樣，我覺得唔係嘅，而調翻轉其實佢哋對我哋有監管嘅個工作喺度啦。咁，所以個指控就係話更加清晰嘅公眾利益，咁其實係覺得係未必係存在，因為佢根本已經做緊呢樣嘢㗎啦。 但我想知道啦，而家真係改革之後啦，就將會計師公會有啲職能係擺咗落去財會局嗰度管，包括頭先就講嗰啲應該啲小型律師行，即係冇上市嗰啲嘅公司嘅會計師啦，非執業律師非執業嘅會計師等等啦，都擺咗落去財會局嗰度管。其實有啲咩問題咧，或者管嘅力度上同本身會計師公會管有啲咩分別咧？對於一啲非執業嘅會計師或者小型嘅會計師事務所有啲咩影響咧？又 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其實政府或者財會局放出嚟嘅資訊唔係太多。 嗯， 係即係我哋都係早期同公眾一樣早嘅先知啫。 嗯， 係其實成個過程裏邊都我見到有好實質去諮詢個業界。咁而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香港嘅一個法定機構啦，去管理老會計師嘅話，我哋係。我之前其實都冇收到相關嘅消息， 都唔係話傾咗好耐嘅咩？本身呢一個建議， 我自己本身嚟講，我都冇聽過。咁，而其實喺較早前嗰啲嘅會議，我都向一個嘅公會唔同嘅管理層啊各方面提問過，或者一啲係你比較資深嘅理事問過，但大家都冇聽過呢樣嘢，即係覺得唔會發生呢樣嘢，所以以我嘅認知。系財會到今次嘅話，佢突然間升得好快，而講緊嘅佢仲要上緊係七月就會上立法會啦。咁係好倉促，係冇諮詢嘅情況之下進行緊咯。 咁但係財會局管啊，可以翻翻去啦。可能有啲乜嘢同會計師公會管嘅係唔同，或者對於啲即係非執業會計師嚟講嘅影響係啲咩咧？又 我諗最重要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做開嘅啦，即係做咗十幾年咁樣。咁當然監管就做咗 Edge 會計師公會已經成立好多年啦，咁即係真係落實去監管非執業會計佢哋啲工作嘅話咧，其實係大約六年之前開始啦，咁我哋都累積咗一定嘅經驗喺度。咁如果突然就話可能 Edge 之後或者出年就會將啲工作交俾財會局，咁我哋知道佢嗰個準則係乜嘢嘢？因為佢而家係淨係做上市公司，咁當然佢做嘅嘢梗係會做好多，佢有好多資源去做，去睇呢樣嘢，因為對公眾利益係有影響嘛。咁所以佢擺多資源去做。咁我諗對一啲中小企嚟講嘅話，係唔係都要同一套標準咧？係最大嘅疑問咯。咁至於你話非執業會計師嘅一啲監管嘅話，而家公會對佢監管咧，純粹係我最多嘅話就係佢哋嘅每年嗰、那個。培训指导啦，同埋佢哋有冇符合我哋嘅专业个措守则啦咁样样嘅。咁你话如果将呢啲搬埋过去财会局嘅话，大家都唔知道会点样演变，因为嗰度政府讲冇讲得好清楚。 喺譬如喺嗰啲纪律处分嗰个范畴方面咧，有冇预计可能即系会计师公会同埋财会局系有唔同嘅做法咧？ 个处分方面嘅话，因为我哋而家有現行機制，佢嗰度方法完全都未出台 ，OK， 冇嘢睇到啊，所以我比較唔到 ，OK， 咁但係我都可以俾翻個信心俾公眾嘅，就係話而家喺會計公會裏面，佢幾輪會見到好多都係業外人士，OK， 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個問題，即係我由公會去揾啲人翻嚟啦，或者有。業外人士去舉手去參與呢個嘅嘅律聆小組，定係因為由財會局嗰邊去揾翻嚟嘅話，我唔覺得會有好大嘅分別。 請講係。 至於你話佢哋話一啲嘅 執業會計師啦，佢工作監管嗰個小組裏面咧，其實我哋呢幾年咧，對業界咧都增加咗更加多業外人士同最主要其實就係非執業會計師啦。雖然大家可能個涵蓋都叫會計師，但係執業會計師佢先做核數嘅，咁非執業會計師可能就係公司裏面做嘅嘢。咁其實都已經係開始我哋會加更加多元素，咁就其實就即係就唔會對外間有個感覺就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呢樣嘢咯。 嗯，因为这个正正就是许正宇局长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改动是避免自己人查自己人。他都形容今次是一个搬屋式的改革，就是只是将会计师工会处理的东西搬去一个新的架构那里，就是财会局，那就不是说即是收紧会计师工会的职能，也不是加辣。那怎么看这个讲法呢？又 我想呢个我哋都要即係再睇下政府究竟佢再落实到佢啲，尤其是佢话下个月会去立法会过嘅一啲条例里面，我相信就会修改现行嘅财务会计局嗰个条例啦，同埋香港会计师工会嗰、那个香港会计师嗰个条例嘅会计师条例，因为呢两方面修改完之后，我哋先可以睇得出究竟系搬屋定系究竟系削权咯。 而家有冇即系睇到业界嗰个反应系点样？同埋嚟紧会预计都会有一啲嘅咨询啊。 我谂嚟到呢一刻嘅话，业界最大反应系愕然啦，因为真系冇听过，亦都冇任何嘅咨询出过。我哋工会嚟紧今个礼拜咧都会开一个特别会议嘅个理事会，咁就睇我哋会点样应对呢件事。咁包括可能就会有啲好简单嘅諮詢啦，向業界啦，咁起碼收集翻意見先啦。咁喺呢一刻嘅話，大家都因為都唔知道，咁最大嘅影響係大家都唔知道前路係點樣。 但得翻一個月啫喎，即係可能真係如果七月上立法會嘅話，仲夠唔夠時間諮詢咧？又 我諗我哋盡快會進行呢樣嘢咧，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就是、會你話會唔會做一個好深入嘅諮詢？我諗一個月真係我哋話齋係未必好夠嘅，但起碼我哋都會希望提。升到業界對呢方面嘅認知，因為大家之前都冇聽過呢樣嘢。 好啊，同阿李健恆你傾到呢度。李健恆咧就係香港會計師工會副會長嚟嘅。咁我哋咧都邀請過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啦，以及係財務匯報局咧係做訪問嘅，不過咧都未能夠安排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咗好多唔同嘅題目啊。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晚清的游戏文字催生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李白元的《新石头记》，这两个作品涉不成趣，想象奇特，但是论字呢就是严肃的政治话题。辛亥革命前后，游戏文字流传到了各大部，打趣式的口吻成为当时时评的主要风格，揶揄是上海小报的重要特色，机智的笑骂文章亦都为各大报纸编辑所起见落文。接下来石版印刷和摄影技术的发展，使报纸副刊出现了大量的漫画。漫画在有关政治议题的表达上面就更加直接有力。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论坛就充满了尖刻的讽刺和恶毒的漫画。 《大不敬的年代》这本书指出，各种政治事件之中都是谩骂在主导舆论，就好像排满运动之中骂满人，五三十运动之中骂西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骂日人，1945年光复之后讨伐汉奸，文人之间的斗嘴助纣亦都从来没有停过，文人互骂更加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学杂志之中成为常态。白话报刊的发达给了骂人以登报的机会，同时文人的不战更加是销量的保证。文人都以批评谩骂作为辩论问题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骂到自己头上，就绝对不会嘴软，一定要骂翻转头。雷勤峰特别提到一本充满粗言秽语的小说《何典》，指出受白话文运动影响后的文人反对用典，以粗俗为美，反应为雅，是中国产生不到好文学的祸首。 《何典》的广告语就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因为它的风格粗俗，有它极高的文学价值，在1920年代重版之后受到了文人积极的回应， 亦都成为教人点样粗鄙咁闹人嘅范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